娶我朱二娘，是十里八村把名扬。当街生婆的赵全孙吕周吴郑王，家家请我把门儿上啊。请我是老牛家他们爷两个，老光棍那个小棍光不生孩子也不求我帮忙。没曾想我的闺女她自己找对象， 偏看中牛家的小志刚啊。 那时候他们家穷的叮当响， 他一心想把这种亲事交还啊。 也是俺们小玉芳啊，脾气太僵啊。 拧了三年，他一心价值刚啊。 我听说这二年那牛家大变样啊， 冒尖儿的富裕户那登报受表扬啊。 今天我后这老脸求亲走一趟， 初春直奔牛啊 家庄啊。 母亲看鸭鹅成群闹池塘哎， 心里着急我走的快人， 眼前来到牛家庄哎，在家吗？ 谁呀？ 哎，是我牛老大呀。 什么？要打架？招你惹你了？上我们家打架来？ 嗨，那是我呀。 放火？放火我给你送法院去。 那我是前屯里，我姓牛。 啊，你是刺头啊？那刺头我也不怕你呀。 嗨，那我是牛老大你大兄弟呀。 有大兄弟来了、 啊、 进来吧、坐下吧、大兄弟呀、那你找我有事儿啊？ 嗨、老嫂子，人都说你朱二娘是个热心肠哎，为人处事你爽快大方， 牛 老大我

时代，忠心为民忠啊， 为政啥呀？ 战斗争啊， 黄色犯法 一年冲啊，就连那当头的驸马他也敢枪声当啊，哎呀，哈哈哈！ 嗨，问斩刑，什么枪崩啊？ 对了，那是开闸问斩。话说北宋真宗皇帝有两个妃子， 妃子还标签呢， 啥也不懂啊，就是两个媳妇儿 啊， 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刘。李妃身怀有孕，刘妃看着眼气，于是就跟太监郭槐定下了一计。这刘妃肩又雕显个搜把招，怀揣棉花包，肚子鼓多高 啊，假装怀孕呢。 等到李妃分娩的时候，刘妃让郭槐抓个大狸猫，八头去尾用被一包，来个狸猫换太子，愣说李妃生个妖。真宗一见心好恼，害得李妃把罪遭。 哎，这不是诬陷好人吗？ 可不是咋的呀，18年后包公包大人经过内查外调，秉公而断，才昭雪了这件重大的冤假错案。你说这事儿值得称赞吧？ 值得呀！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，包公包大人铁了心敢于斗争，对那些刑事犯罪分子，他敢逮敢管敢摸敢碰敢审敢问敢整敢恨敢于判刑从严从重。行人别发毛，走道你先站站脚，挑挑你先绕下脚，这坐轿你先停住脚，这背板你也伸伸腰，敲锣不为别的事啊，只因来庙内来了黑老包。有仇你就往出刀， 有理你就比还大， 真有恨他能替你消， 没事可别说啊， 是北里休想来放镖， 行凶你就别想跑， 是纵恶你也别藏猫， 没法你就别想躲， 这犯罪绝不把你饶，心皮不能当水瓢啊，知你包火真得着，你下面鸡爪一块熬，你准得抽筋再弯腰。 先把饭菜一旁留。

是山冤枉，我还没毛着啊，他让我来把你请，请你亲自到寒窑啊，让你不骑马来不坐轿，是徒步而行不辞劳啊。我妈说你要能去还罢了，若不去不是真棒是假棒啊。这都是我妈让我这么说的，咋的？跟马汉女王朝啊，范仲华带路 当家走啊。 我那一会啊大海洋啊，范仲华口尊大人请留步，带我机油啊顶一遭啊。 中华 老包现在门外等，要愿你快呀对他瞧，我扶你老七告状 来，这可是真老包。 不光真包来到了，这还有马汉帝王朝。 要是真包感情好，叫他一人进寒窑，别人谁也不行进，叫他们站在外边先等着。 妈耶，不是孩儿不先叫，你老别在呀出高招，方才上堂没下跪，脑袋差点被开瓢，您不出营怕不妥，大人怎能进寒窑。 娘舅你去你就去，是再说别的用不着，你要快去是孝子，你要不去娘心焦，老娘我可不活了啊。 哎呀妈呀，妈你别死，妈你别死，我信我信我信，那么行我妈呀。 好， 中华我无奈出窑外，口尊大人听真了啊，我妈说不能出来把状告，她让你独自一人进了寒窑，你要进窑还罢了，若不然不是真包是草包，你趁早摘下乌纱帽，是不如回家卖切糕，我管那个呢。 包公闻听心难想，贫苦身家 可真高啊，人穷志高我不恼，若怀恶意我不着啊，料他必有为难处啊，不然怎能不出窑，他让本官把窑进是对本官心得着，我若不为您做主不是真宝是假宝啊，既然已到窑门外，我何妨进去瞧一瞧，料好端带把窑进呐、啊，手扶纱帽大摇，我往那旁松儿不是见一贫妇坐炕上，满头白发双膝木啊，衣裳破旧不忍瞧啊，老人家你有什么愿望事说出来，本官为你打呀恨来笑啊，老人家有什么愿望只管讲，御赐三口同大刀啊，有缘你就知广告，王子犯法我不饶，我 作废，你把县官告， 县官官小我不听， 莫非你把州官告， 州官跟我爱不着， 莫非你把大臣告， 大臣不用我坐牢， 莫非你把王侯告， 王侯我不把心操， 贫富口气呀真不小，莫非你要告当朝， 我正要把那皇上告，这回你算说对了， 既然要把皇上告，不知告你哪一条， 我有心要对你把真情诉，不知你是真包还是假包， 真包假包如何知晓，你双目失明啊看不着啊， 真包假包我准知道，你叫我摸摸你的后脑勺， 看起来这贫富来头不小，怎知我后脑勺上有说道啊， 你快往我的跟前倒是离的太远够不着， 无奈走到他跟前转身递过后脑勺， 你的个大我个小，站着叫我够不着， 自古爱百姓见官偷得贵早，谁见过官见百姓忘到贵早啊，保证我有心不下跪呀、啊，怎奈贫富年事高，全当他是高堂母，今日我何妨跪一遭吧、啊啊啊啊、包成火燎袍跪在地， 哎。 还有云呐、 啊，正宗的盼太子， 喜上眉梢啊， 又被他怕我生儿 当皇后啊， 篡宠那太监国怀， 暗中作呀。假装像 有个鼓囊的 鼓囊囊的棉花板啦、啊，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呐、啊， 留给他也养眼， 要把月子。生子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， 真宗信了 刘妃的话， 拿我问罪 要开刀啊， 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，可怜我死罪得免，活罪不饶，免去了我的妃号还不算，还把我打进冷宫， 要客套真要老啊，你说你是一个母有何凭证啊，我瞧瞧啊。万一若是闹不好，只怕闹得长不老啊，保证若不离此案啊，天理良心谁难饶，纵然保住无杀帽是骂名千载最难逃，想到这二十了跑忙跪倒，陈保证接驾来迟忙困扰。谢恩难看起，我有胸中啊永不逃啊，只道是民间多有不平事，却原来宫中也有汉人要此恨回朝走一本，出现包裹正地脚跟着国会大臣司马哪里有被瓜千刀啊，吩咐圣王朝马汉快被叫啊，护送太后驾还朝啊。换了小女西周咸菜条啊，进皇宫享清福我可受不了啊，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补大饱啊，干娘您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啊，而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，而知道你老的小腿不好回，皇宫睡炕头可比睡炕少啊，而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，走到这个千万叫人搀不着，而知道你老的胃口不好，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，多吃点鸡蛋糕，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、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。儿兄美好独行，送与干娘你，只有这要饭用的半老葫芦瓢，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，趁热乎快喝下，你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，扮猪花跪的磕头，眼泪哗哗掉嘛。 好，跟娘走搀扶，干娘的寒腰啊。 嗨，高坐轿上大道啊， 老伴儿去拿紧跟刀啊， 好，刚才是一段二人转包公段后，那欣赏过两段这个二人转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。刘鑫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。 俗话说人